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齐一道德辟三舍嘅。咁啊，听到呢个咁嘅题目咧，有个舍字啊嘅题目咧，大家可能都会估到嘅。啊，同其实啱啊，同学校读书咧系有啲关系嘅。咁啊，呢一集咧可以话咧系我哋未来今星期同下星期一连两集宋史系列嘅第一集。咁我哋呢两集咧都会讲一啲同宋朝嘅士大夫啊、读书人啊、文化环境啊有关嘅话题嘅。咁我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我啦、乐言啦同埋嘉齐之外咧，一定要有嘉宾嘅。咁今集咧就首先咧就请咗朱铭娟博士，咁啊朱生同我哋讲咧相关嘅话题啊。Hello，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乐言介绍下嘉宾先好嘛？ 我哋过去有两三季咧都有讲过宋史啦，咁当然就铁柱就系 环哥啦， 系啊， 好环教授啦。 咁我哋都上一季有请到韩子毅教授一齐，佢哋对谈啦。咁我哋觉得今季有啲新意思啦，我哋都想请一啲年轻嘅或者系一啲新生代嘅学者，系喺香港做宋史研究嘅学者嚟参与啦。咁所以今次我哋请到铭坚啦。铭坚系可以喺学术界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就系佢系本地嘅大学博士毕业，岭南大学博士毕业。咁佢老师系宋史一个重要嘅专家，系啦，戴仁树教授啦。咁后屘佢亦都去咗欧洲唔同嘅学府里边做一啲宋史嘅博士后嘅研究啦。咁 所以 系啦，咁啊亦都有去过英国啦，系啦。咁或者佢可以一阵间再自己补充多少少啲关于嘅研究计划。咁而家就亦都喺香港大学里边专门教宋史或者古代史嘅题目。咁我同铭坚之前唔認識嘅，但係我一直都聽過佢嘅大名好耐啦，所以亦都好希望，因為我自己亦都喺開季嘅時候都講過話我哋都想將好多唔同嘅新生代學者嘅啲聲音帶嚟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面，俾大家去認識更加多佢哋嘅聲音，所以呢個亦都係今季其中一個好重要目標啦。 係啊，嶺大嘅博士一向咧都係以珍禽異獸聞名嘅，因為其實真係相當稀少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四個邊有兩個喺度咧，簡直即係香港好似唔少，即係講笑話，即係都仲有好多啊，但係即係真係相對量係比較少嘅，咁啊， 物以稀為貴， 係物以稀為貴，冇錯啦。 咁嗱，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齊一道德辟三舍，咁係巧口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啲特登嘅。咁我哋原本都討論嘅題目嘅時候咧，用字咧就冇咁惡劣啦。咁第一，我哋個辟字咧，其實原本阿銘堅兄咧提議就係興嘅，即係興起三舍。咁呢、這個即係見到佢人啊温和好多，同埋即係謙謙有禮好多。咁但係點解我哋會揀個辟字咧？最後咁原因就係咧呢、這個題目咧，其實即係同教育有關啦，特別係。即係宋朝咧，有關教育嘅同埋任官嘅思考上面咧，佢哋一啲好重要嘅舉措。咁主要喺王安石嘅變法裏面啦，咁就係即係王安石佢可能就同埋佢嘅同僚啦，佢啲同志啦，就一齊要希望將世界嘅道德，特別係官員嘅即係對於是非啊等等嗰啲睇法咧，係可以齊一佢嚇。咁但係個方法係點樣咧？就可能唔係沿用既有嘅科举制度，而係咧，即係可能喺既得利益之下，要整一啲新嘅嘢，就喺太學咧建立所謂三社，呢、這個太學三社法，去訓練一啲咧，佢認為合乎佢嗰種道德標準、道德眼光嘅人才嚟到去管理個國家。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題目嘅所在。係 講呢啲嘅學制啊、學校嘅問題咧，我相信咧好容易俾觀眾有一啲嘅共鳴，因為好多呢啲嘅討論其實係同即係自然可以同世界各地啊任何一個地方做一個聯繫。我粗淺嘅對王安石嘅理解裏邊咧，王安石我認為佢好善於做嗰種叫做通過經濟啊、錢財啊嘅力量去推動好多唔同類型嘅社會文化變革。呢個係我嘅個人感受嚟，我睇宋史嘅時候咧，有好強嘅感受。佢真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佢係聰明，即係非常之叻。咁但係喺當時嘅人嚟講，佢即係你要去咁樣去做，都唔會係得一個方向嘅，應該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啊，好多嘅變化，好多細緻嘅可以要去做討論嘅。咁所以咧，就先要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我正話講到即係有太學啦。咁其實北宋嘅情況裏邊，我哋理解啊，科舉就科舉咯，考科舉好好啦咁。咁當時嘅學校係有啲咩學校，同埋佢哋係點樣嘅系統嘅咧？ 其實喺北宋初年咧，嗰個嘅係有中央官學嘅系統嚟講，就有太學啦、國子學啦，咁主要有呢兩大範疇。咁啊，當時國子學就俾啲高官嘅子弟嘅，七品以上嘅官員嘅子弟先可以去讀。咁啊，太學就係相對嚟講係平民化啲嘅，係八品以下同埋其他庶人子弟都可以入讀。咁呢個某程度上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央官學嘅學制其實係 承接住唐朝嘅，即係唐朝都係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呢個嘅，即係中央官學嘅系統。咁宋初基本上係承繼到呢一樣嘢。咁但係就相比喺唐代嚟講咧，就唐代嗰個中央官學嘅教育咧，相對上係比較係貴族化一啲嘅，即係要高官子弟先可以入去。咁宋代就基本上已經係對外開放咗，俾平民都可以讀。咁但係就即使係開放咗啦，咁但係喺同一時間咧，係宋代取士嘅方法，即係佢政府去選一啲選任官員，其實佢用科舉制度去選任官員。咁最初呢個科舉制度同呢個學校制度其實係兩樣嘢，係冇乜拉更嘅。咁喺大學裏面，即係佢會安排一啲課程，科舉裏面就令考一啲嘢。咁但係科舉裏面考嘅咧，當時就以師傅為主嘅。咁但係喺大學裏面讀嗰啲咧，就係讀翻啲係即係儒家經典。咁所以就變咗好似有個即係教嗰樣嘢同埋考嗰樣嘢唔關事嗰啲嘢嘅一個即係落差度。 嗰啲求學唔係求分數啊！ 我聽到啲嘢㗎啦。首先咧，我即係聽到之後咧，就知道啦。咁如果我做官嘅，咁即係我係社會嘅精英啦。一嚟啦，二嚟就係即係喺某當時未有好冇後來咁犀利，即係户籍嗰啲系統裏面都有，但係你嗰個人嘅類型都已經喺度啦。咁我係做官嘅，咁我梗係希望我個仔係會繼續喺官場。咁所以有一個咁嘅太學或者有啲咁嘅官學嘅系統，咁都無可厚非，都我覺得係可以被理解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你又講咗一樣嘢，就係有啲咧係喺太學就係讀儒家經典嘅，咁考試就考師傅啊，後來可能考策論啊。咁佢哋做官嘅時候，佢哋咪兩個思想體系，即係佢哋諗法可能會有啲唔同。咁呢個情況咪即係喺又點樣係點樣去演變啊？或者佢中間係有啲內容上面有冇變化 嘅？所以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就係宋初嘅太學咧，因為佢係教嘅嘢唔係考嘅嘢啊嘛，所以啲人就唔去讀書嘅，所以就冇人入去讀嘅，因為即係如果學校教嗰啲嘢同考試冇關，啲人就唔去啦。咁所以即係宋人開始諗，即係呢個科舉同太學嘅改革嘅時候咧，我哋諗咗啲嘢。咁佢哋最初就覺得，首先就覺得應該咧呢個太學嘅學制咧，即係教嘅內容咧，其實要同科舉係接軌嘅。咁所以慢慢咧就滲入咗一啲即係師傅嗰啲嘅內容。咁去到後來，宋人咧就覺得喺科舉上面咧都要有一啲嘅改革，即係好重要嘅改革就係、是、覺得寫詩寫識寫師傅叻嘅人，佢哋未必一定係識治國嘅。咁點先覺得係即係點樣係即係去改革呢樣嘢咧？咁所以范仲淹當時慶歷新政嘅時候就提倡，不如咁啦，我哋即係首先咧就先將係唔好考師傅，即係唔好將師傅個比重擺得咁高先，先係擺策論先。咁先擺策論，然之後先再睇師傅，即係話文學創作，即係嗰啲嘢咧，相對上冇咁重要。喺范仲淹嗰個理念咁覺得。咁另外所以但係呢一樣嘢其實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宋人已經係覺得科舉同埋學校教育裏面係出咗啲問題，裏面揀出嚟即係培育出嚟嘅人係咪適合將來可以做官咧？咁所以係喺慶歷經學其中一個嘅問題，除咗係改呢個係科舉嘅內容之外咧，另外就係關於嗰啲人嗰個係即係對於着重當時士人嗰個品行，咁佢哋覺得淨係考試，咁你可能考試佢突然間嗰下發揮得好好，咁佢可以砰一聲就可以中舉啦。咁但係嗰個人平時嗰個品行得唔得嘅咧？即係佢嘅言行舉止談吐掂唔掂嘅咧？或者喺佢嘅係鄉黨倫理即係佢即係啲格論社覺得佢呢個人係咪一個正直嘅人、有德行嘅人咧？呢啲嘢睇唔到噶嘛。咁所以宋人就覺得點樣可以去即係為咗要揾一啲有德行嘅官員咧？咁佢哋就最初諗啲橋就係話，不如咁啦，你哋喺監啲人咧，就喺太學裏面讀書。監佢哋讀某即係一特定嘅係300日或500日咁樣。咁你呢個嘅學習喺學校裏面學習過程之中咧，咁就可以學長一個比較長嘅時間觀察到你嗰個品行。 即係品德教育。 係，同埋觀察到佢哋嘅品行係咪一個好，即係係咪可以 做得到官 啊？平時係咪適合做官嘅咧？即係佢哋個言行舉止。 不過宋朝呢個情況咧，科舉同埋學校教育嗰個支離咧，其實都有啲佢制度改變嘅原因嘅。原來喺唐朝嘅科舉考試，咁科舉出咗嚟，其實過咗個禮部試嘅啫嘛，仲要過嗰個吏部試啊，嗰個識決試。或者識學士啦，咁就係要咩呢？就係、是、要考新言書判，即係睇下你係咪真係個樣啊，你講嘢言談啊，你啲字啊， 就係樣真係好重要嘅個概念上。 咩？你企喺皇帝側邊，你皇帝又睇住個督眼督鼻，可能唔係好高興啦。咁即係所以宋朝佢如果係 直接係喺科舉裏面去揾可以適合做官嘅人啦。嗰、那個支離就係因為佢就少咗唐朝，即係原本吏部嗰個部分。咁、而另一方面，我一個重要嘅考慮咧，即係頭先阿永堅都提到，就係、是、宋朝嗰、那個科舉嘅改革啦。咁其中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究竟除咗師傅之外，其他嘅質素有幾重要先？咁一個比較重要嘅改革咧，其實除咗一個策論個重要性加強之外咧，就儒家經典嗰個比重，或者佢係咪應該係一個考核嘅內容？咁呢個都係即係變到原本教太學教嗰啲嘢，好似冇乜用啊！咁改咗個科舉課程教太學教嗰啲嘢，唔係喺科舉有用咯。咁呢個都係咧，佢哋一個折衷嘅處理方法。 即係當年三三四就覺得我哋淨係中英數選修得，但係突然之間覺得我哋要通才噶嘛。咁所以就要突然之間就出現咗通識啦，即係喺現實嘅社會。咁我亦都睇到其實當初考試科舉，因為取士個考量，我諗唐朝嘅時候係好着重，因為嗰啲貴族入考科舉咧，佢哋自己本身有家學，佢哋自己有嗰個培訓嗰個制度啦，佢根本就唔需要有好多頭先嗰一種嘅考慮。但係去到宋代嘅科舉或者宋代嘅延伸嘅各種嘅取士嘅概念嘅時候，因為我哋盡量去開放喺個社會貴族嘅門閥嘅制度，慢慢去。消失嘅時候，咁你唔可以確保所有人好似係明堅話齋，嗰啲人個德係同個才可以對症，咁變咗你又需要一個官方安排嘅方法出現咗喺嗰個宋朝嘅社會裏面，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咁樣一個重要變革嘅背景啦。而亦都解釋咁當初科舉唐朝好簡單嘅，點解要咁樣考師傅呢？因為好簡單啊嘛，大家讀首詩。鬥快讀得好，讀得靚，咁就一定合格，咁容易啲改卷啊嘛。咁但係宋朝就其實將嗰個壓力就由可能嗰啲學生就變咗做係嗰啲考官啦，考官就要改好多嘢。呢、這個亦都科舉 好簡單嘅問題啫，點樣考大家道德啊？係咪啊？個標準係點樣啊？邊個判啊？係呢、這個真係問題。 係啊，不過本身無論考詩詞又好啦，考策論又好，其實考乜都好啦，即係喺社會嘅立場咧，其實都係一種即叫做咩？選擇或者尋找或者篩選人才的方式嚟，咁你話係咪就係考師傅一定好差，考到好多道德嘅嘢係咪就一定好好咧？其實最尾都睇下嗰個人點做。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咧，其實第一節開咗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話。考試裏面考乜都好，咁佢寫嘅啫嘛，係嘛？咁但係做官咧，有好多實質嘅技能啊、要求啊，係必須要去處理到嘅。咁所以中間就有個落差喺度啦。咁然後咧，嘗試有一個改革，令到更加貼合，即係選出嚟到人才同真係可以做到人才之間有一個配合。其中一個難點咧，嘉齊已經講咗，就係、是、你點樣判斷嗰個嘅品行同埋道德，係你點樣可以判斷？咁啊，嘉齊，佢有冇計仔啊？ 嗱，即係我哋如果講傳統嘅時代，譬如漢朝以嚟咧，有察舉制度，咁就係、是、即係地方嘅大官睇下地方上面嘅人才，邊個有道德，邊個有能力咁樣，然後即係透過觀察就可以去選擇嗰啲人才。咁但係觀察流於主觀，並且咧嗰個公平性係會受質疑， 因為每個人可能延伸成一個世俗嘅把持嘅力量， 同埋每個人嗰個道德標準會唔同或者對能力嗰個要求啊、寬容度啊等等。咁嗱，即係於是乎我哋講科舉考試公平咧，其實就係佢一個公開嘅事，咁並且大家都係喺一個特定嘅環境之下，即係去寫文章寫出嚟，咁就即係冇話一啲好奇怪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問題是道德點樣可以去考？嗱，每個人都想喺考試裏面考出真正嘅人才啦。咁但係道德係好難去喺一個考卷裏面去表達出嚟。咁唯有係咩呢？就係、是、用翻我以前老師啦，蘇基朗教授啦，佢講嘅講法就係、是、道德話考唔到噶啦。喺科舉考試裏面咧，可能最主要就係考道德嘅知識，你幾認識嗰啲道德嘅知識？咁道德嘅知識嘅重要來源就係儒家嘅經典。咁啊，但係即係儒家嘅經典係咪咁容易可以被理解？咁容易喺考試裏面判斷道德咧？明堅，你有咩睇法咧？ 其實喺儒家經典係即係雖然都係話係四書，即係嗰陣時未有四書，就係五經啦。咁但係五經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演繹嘅。咁而邊本經書重要啲，亦都係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 咁所以其實去到係宋仁宗時期啊，咁已經係即係好多人對呢個儒家經典佢都有自己嘅一套嘅睇法啊。咁譬如當時有啲係經學大師，譬如胡煥啊，咁胡煥就係專呢個係譯啦。咁啊，另外孫復嘅春秋嘅大師啦，咁呢啲大師其實當時就喺仁宗年間咧，就喺呢個係塔裏邊咧就講書。咁但係佢哋每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個個都有即係。個個對易經都有唔同睇法，個個對春秋都有唔同嘅睇法，咁點算好咧？點算好咧？咁所以去到神宗嘅時候就開始出現一個即係問題，就係話個個人嘅諗法都太唔一樣，太過多元，太過多元嘅時候咧，就有人覺得有問題，咁啊覺得其實當時都唔係淨係王安石啊，或者係其他，其實好多士大夫都覺得有問題，即係佢哋覺得要揾啲方法係。 咁我同你傾偈啦，咁問你嗱，即係有問題咧，可能係我哋咁思想多元就可能 OK。如果 marking scheme 有好多份， 係啦，就係想講呢樣， 係咪啊？可能就大家就會覺得就係有問題，係嘛？即係所以可能即係佢嗰個角度就係、是、哇，你咁我邊個答案係啱咗，無從憑藉。你有你講法，我講法，咁個統一嘅過程或者點樣做咧？其實 咁，所以因為有唔同人有唔同嘅解説，另外就係加埋都係當時頭先已經蔡元開場嘅時候都講到王安石係佢有一套。改革經濟、社會經濟嘅一個嘅係大嘅改革計劃喺度嘅，即係王安石變法。咁佢為咗係即係要變法推行嘅順利咧，咁所以佢希望就係將來嗰啲官員，即係如果係入仕嗰啲人嚇，將來會準官員，佢哋應該要受到咧就係、是、受到一套嘅思想教育。嗰、那個思想教育就係當佢哋入咗仕之後，就可以係跟循翻佢嗰套嘅係改革嗰個理念嘅。咁、當時王安石覺得最重要嗰部儒家經典就係周禮。即所以咁其次佢就覺得呢個詩同書兩本都重要。咁但係周禮係王安石覺得最重要嘅一樣嘢。咁、所以佢覺得好啦，一定啲學生一定咧要精通呢、這個係周禮。咁、所以佢又自己注解呢個周禮啦。咁即係佢所以就自己整咗呢個叫三經新義自己。咁、呢個王安石親自落手去做嘅。咁搞咗即係周禮新義。咁另外就係詩書佢都有啦，整詩經、書經嘅呢個係新義，即係佢覺得一種係新嘅儒家經典嘅解釋，係可以貼合到當時嗰個係政治嘅環境嘅。 即係佢要定一個一尊啦，即係佢話你就跟我依套啦。 佢自己做考評局， 係啊。 喺度補充一下先，其實我哋中國古代咧，如果我哋去思想史進行研究啦，可能一個最重要嘅切入點就係對於經典嘅理解啦。咁但係對經典嘅理解咧，我哋唔係就咁睇，譬如詩經裏邊一段，我哋就有一個結論出嚟。或者有個睇法出嚟，我哋可能要做嘅嘢係睇下前人有咩注釋。咁但係對於前人嘅注釋咧，可能再做落去咧，就係佢之後有啲後代嘅學者，可能對嗰啲注釋進行疏解，嗰啲注疏就係咁樣延續落去或者發展落去咧，就讓到思想咧不斷有新嘅睇法出嚟。所以即係我哋如果話傳統中國嘅思想發展，雖然係以經典為本，咁但係唔係僵化嘅，因為咧嗰啲注疏咧往往係可以喺中間發揮好多新意出嚟。但係問題出嚟啦，問題出嚟，大家都有空間可以去進行注疏。咁所以，譬如喺漢朝嘅時候有《金古文經》之爭，其中當然係個經文有唔同啦。咁、但係個注釋嘅方向點樣去理解嗰啲經典，咁、就導致到咩咧？導致到咧邊個嗰個講法先至係考試裏面考核裏面嗰個評分標準嚇？咁、要爭取正統嘅，可能就係爭取做嗰個評分嘅標準。咁而當中咧，譬如王安石嘅做法就係、是、好啦，前代所有其他嘅都唔啱。我啱， 即係正義啊！咁解， 我再壓力啊，即係再補一加一齊嗰度，真係緊要嘅。同埋有陣時一字咧就爭完，就係點解？因為如果經典本身賦予咗個力量，就代表什麼是正確錯。咁你點樣解咧？其實你可以點解？但係譬如《詩經》啊，即係講啊，關雎有後妃之德，咁哦，你失德，咁你好難拗喎。即係如果個詮釋權。喺個嗰個人嗰度，而去落手，咁然後就可以好多人借力量去做嘢。咁所以佢演變成為就係嗰個經典嘅解釋，就成為知識分子爭逐嘅一個長期嘅來源。咁好多時都係中間嘅，你叫佢黨爭又好，知識分子爭端又好，一個好強嘅力量。咁所以師生關係啊，科舉啊，考試啊，咁成套嘅嘢咧，就圍繞住所謂儒家經典學説嘅演變咧，就成為一個討論。咁所以點解經學好重要，或者點解我哋讀？同中國相關的人文學科嘅時候，都會掂到呢啲嘅，有儒家思想嘅時候，可能就係依樣嘢。咁啊，繼續請阿銘堅去。 我想即係直接 follow 就一個問題，就係話當王安石佢正義緊一個嘅周禮嘅《詩經》嘅時候， 佢係點樣可以將呢個本身我哋認為佢即係一個 textbook 或者 marking scheme 正式成為佢真係當自己係考評，佢個過程係點樣演變出嚟嘅咧？ 其實是在熙寧八年即是1075年就將呢個三經新義，就是剛才講過王安石整的呢個周禮新義，咁另外仲有兩本經書，咁嗰兩本就因為佢王安石係大政治家，佢宰相，所以佢冇咁多時間做，就揾啲學生幫手咧一齊編呢個係經義，所以佢唔係一個人搞嘅，即係佢同埋佢一啲學生一齊去編啊，咁啊集體編咗呢個三經義。咁三經新義咧就喺熙寧八年啊，神宗熙寧八年即係1075年咧就頒行全國，咁就自此之後咧就呢個就係 marking scheme 啦。頭先佢講就係個所有以後喺學校教嘅。如果你想通過學校裏面嘅考試，一定要跟呢套，即係跟呢套嘅準則。科舉考試亦都一樣。如果你係即係當時科舉考試亦都係因為係王安石覺得經義嘅重要，所以佢亦都有將個科舉個嘅係考試嘅內容亦都改變咗嘅。即係本身我哋話喺宋初就師傅去到范仲淹嘅時候推呢個策論，咁但跟住覺得策論好似都係唔好掂，跟住又翻師傅。咁但王安石覺得策論師傅都係唔掂嘅，佢覺得最重要嗰樣咧就係經義。咁所以亦都喺科舉改革嘅時候咧，即係喺熙寧科舉改革嘅時候，就係將經義擺咗落去喺科舉考試嘅內容裏面，好重要嗰樣嘢。咁所以就自此之後，即係佢將呢一套三經新義頒行全國之後咧，科舉嘅準則即係就會用三經義為準則，學校教育咧。亦都同樣係會用翻，即係用翻呢個經驗。 所以喺太學讀咧，就都係讀呢套書，咁就一路睇佢嗰個品行啦，一度就喺度長期咁去浸淫。咁然後咁佢哋係咪就係咁樣之後咁佢就係考科舉做官啦？定係佢本身就已經可以有機會去即係、有一個仕途咧？ 咁其實當時太學就開咗喺王安石。變化嘅時期，都開咗一樣叫三社法嘅。咁呢樣嘢去到即係元豐年間更加成熟。咁太學三社法基本上就係將呢個係太學分咗做三社，外社、內社同埋上社。類似嘅即係比喻就可以話今日嘅呢個學士班、碩士班同博士班咁樣。咁就當由外社一級級就可以升去通過咗校內嘅考試之後，就可以升去內社。內社再通過之後，就可以升去上社。咁然之後上社，如果係再通過一個係上社嘅最屘嘅一個考試校內嘅考試，咁再加埋其他老師都覺得呢個學生係即係平時表現品行好好嘅咁樣，咁就可以直接推薦佢咧就去入試做官。咁即係話喺呢個熙寧變法嘅時候咧，即係三社法推行嘅時候，其實係將呢個係太學嘅教育咧變成為取士嘅一個途徑，喺科舉以外嘅另外一條嘅取士途徑。 我睇兩季之前咧，我哋請咗阿科大張樂祥兄咧就嚟講一啲賣官嘅問題，佢提出咗好得意嘅有趣的觀點。佢話賣官嘅人咁當然係買翻嚟嘅官，但係唔代表佢做得差嘅，即係佢一樣係可以係本身佢係世家大族，其實佢都係考科舉嘅，但係佢父母可能一早就幫佢買咗個官先， 所以佢 upgrade 嘅 係啦。咁而太學呢個問題就係一般人聽頭啊，咁你可以內部讀到唔使考科舉，咁你咪有着數，或者有唔公平嗱？唔公平係一個係當左關心嘅問題，但係太學本身都有好嚴格嘅規則啦，佢本身都有一個老師嘅系統，其實唔代表學唔到嘢或者做唔到嘢，但係多咗咁嘅系統之後咧，佢嗱我之後盡量持平啊嘛，因為佢都係有一個系統嘅，咁但係依個系統多少都會動搖到另一班要考科舉嘅人佢嘅諗法，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即係我本身考科舉，你同我一齊爭，而家你有條路，佢哋都會覺得唔公平，係咪？ 所以有啲係有一啲嘅係大官貴人嘅子弟啊，特別佢哋覺得係三社法興起咗之後，其實係某程度上好似多咗一班人同佢哋爭， 係 咁所以佢要諗一啲，即係所以去到蔡京即係徽宗嘅時候咧，咁佢哋要諗一樣嘢，咁所以就即係我有篇文章都講過係講國之學嘅問題，咁即係即係國之學就俾專係俾啲高級官員嘅子弟去就讀嘅，咁當時會俾喺呢個國之學裏面俾佢哋更加好嘅師資條件，更加好嘅一啲係可以通過國之學。入市嘅一個途徑，咁然之後就其實我個人睇法就覺得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一班高級官員，佢係想整一個機構去保障翻自己嘅子弟可以入市嗰個嘅。 唔係呢個都係一種任任嘅方法啦。咁即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到咧，太學嘅三社法嘅推行啦，其實涉及到兩個層次嘅問題，呢兩個層次問題有交纏埋一齊。咩層次問題咧？第一個層次問題就係嗰個所謂公平性嘅問題啦。咁我哋知道考科舉咧，可能係即係數以千計嘅人先可能爭到一個位。 係得到可能進士。咁但係喺三制法裏面咧，可能係即係每十幾分一就可以升到去上一個級。咁、其實係相對係容易好多嚇。咁、但係嗰啲即係於是乎，但係佢另一個層次問題就係嗰個道德原則嘅問題。咁究竟邊個係即係咪有一個最好嘅標準咧？咁、個唔公平加埋道德原則，變成咗好大嘅爭議。 係啊，但係嗰、那個，但係我哋要咁樣睇啊，即係翻返去嗱，而家去睇咧，依、這個系統當然有一定嘅要爭議嘅地方，或者當然有一個唔公平。但係如果我哋砌翻成個由唐朝整體整嚟，哇！我要娶個五姓女先可以去即係哇咁先可以做一個世家。大家就算你考到科舉都仲科舉都仲要想追求嘅，比起去到宋朝嘅時候，咦？我都仲可以同你有一個爭族嘅。出到嚟，我哋嘅任官最尾成功都係差唔多。咁樣比較嘅話咧，其實宋朝嘅依個體系咧，其實相對已經有一個進步喺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咧就講到即係太學三社法多咗一條，即係啊做大官嘅出路。咁啊，如果今時今日多咗一條做官嘅出路嘅話咧，可能大家都會爭掹頭啊！嘉誠啊， 係啊，你諗下，如果大家一樣咁樣考同一個試，咁然後喺好激烈嘅競爭之下，可以去做到進士，跟住做到官。咁應冇爭議嘅，咁、因為你實至名歸嘅。咁但係有另一班人出嚟，而嗰班人咧，佢考出嚟嗰啲嘢，除咗更加容易可以考到之外，並且係嗰、那個內容，你可能會有懷疑嘅。咁、就係因為嗱，你諗下，其實注解經典就係代聖人立言，你基本上就係即係好似孔子一樣咁樣嘅權威啊嘛。咁、但問題係點解王安石你係乜水啊？咁可能佢同時代好多好大嘅思想家，佢哋對經典有自己嘅睇法。咁所以你對嗰、那個經典嘅理解，代聖人立完言，然後就話呢個係定於一尊嘅，呢、這個就係唯一嘅標準。咁已經好多人唔同。 咁你王安石就要所有嘢都完美㗎喇喎。 咁另外係啦，佢本身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個實踐方面嘅問題。嗱，你嗰套道德喺個太學裏面去講。咁然後咧就透過呢套道德嚟去所謂嚟去選人啦。咁但係選人之後，你選出嚟嘅或者你自己本人嗰、那個道德又喺其他人眼中唔係咁合 standard 嘅，係咪？你其身不正，怎可管人咧？即係會有咁樣嘅一個懷疑喺度。咁所以即係更加係因為好多科舉考生佢唔能夠可以好似太學生咁樣咧咁容易得到佢嘅官位，咁啊有啲好複雜嘅情感。啊！撈埋對嗰個三世法咧一啲批評， 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比較粗淺研究宋，即係睇宋史，我唔係唔敢講研究啊呢度。咁但係粗淺睇宋史，你成日聽到咧就范仲淹同王安石做變法嘅時候咧，王安石俾人批評咧，唔係批評個變法得唔得嘅問題啊，而批評佢私德嘅問題啊，即係佢道德佢選人嘅錯失啦，或者各方面係以道德為理由去批判佢，你變都睇到，咦？我當初就係要用道德嚟作為一個選士嘅方法，而家調翻轉頭，我就俾依樣嘢嚟周啦，俾人周啦。 係啊，即係譬如王安石，我都係睇啦。我有啲其實即係當時睇嘅時候都好誇張嘅描述嘅，即係講佢依啲日常飲食啊、行為啊，都係好似瘋子咁啊。但係真係瘋子，即係真係傻嘅咁樣。但係有啲其實好明顯佢係偽書嚟嘅，即係其實係要寫衰佢。咁你諗下就係、是。佢變咗，你諗下，將所有人嘅目光注視咗喺佢一個人身上。咁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嘅情緒嘅。 可能減壓啫。 喂，咁咪寫你咯，咪寫你。有啲人真係寫你嘅，咁有啲人真係捉到啲痛嘅批評嘅。咁由蘇適就喺下邊就喺度寫下詩詞啊，又話啊邊個邊個唔好啊，又同與民爭利啊，又窮啊，哎呀俾人滴咗入去喎。咁你諗下，成個個氣氛就係、是，即係當時就覺得，就使唔使做到咁啊？咁然後嗰個整個狀況就會變咗。由一個可能係本來一個變法嘅問題，演變成一個好多知識分子一個好大嘅波動嘅一個問題。咁喺太學又點嘅情況？ 頭先你都提到話王安石其實佢係有好多人係批評王安石啦。咁啲人批評王安石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王安石比較霸道，因為佢有權。咁而佢係用呢個權係用到好徹底。包括係點咧？就係佢喺頭先都講到話係將呢個太學變成係。科舉之外，另外一條選士嘅機構嘛，咁所以喺呢個環境之下，太學嘅老師就好大權力嘅。咁而因為太學老師有權啦，咁所以就王安石就另外就係佢哋都肩負住教啲學生呢個重任噶嘛。 咁所以就王安石就覺得呢班太學嘅老師咧，一定唔可以咧係思想唔正確， 嗯， 一定要揾啲思想佢覺得係思想正確嘅人入去教。好啦，咁點樣做咧？咁所以有一次咧，就係王安石變法初期嘅時候啊，咁就有啲人對於青苗法啊嗰啲嘅，即係一啲嘅變法嘅有啲批評啦咁樣。咁有一個嘅太學嘅老師就喺呢個太學裏邊有嘅考試咧，就問一條問題。咁咧，佢話嗰個老師叫顏伏啊，係呢個顏即係孔子孔門首徒啊，顏淵嘅後人。 嗯。 咁咧，顏伏呢個學官問嘅問題就問咧係王莽後周變法嘅事。咁啊，呢條題目就即係超級超級政治啊， 好陰好陰喎，點答咧？ 好勇敢嘅，好勇敢嘅問題， 真係 一個超級難嘅問題。即係其實即係當時寫就王安石變緊法。但係佢係揾兩個變法，咁呢兩個王莽同埋即係後周嘅變法有咩特別特點咧？就係兩個搞呢個變法嘅人，最終都係散位，係 啊， 做咗皇帝噶嘛， 係啊。 咁所以即係係其實係暗暗啊，即係篤緊王安石啦，即係話你咁樣搞係咪其實你想散位咧？ 啊，佢沽名釣譽啊。 係啦，咁啊問呢條咁嘅問題，呢條超級政治敏感嘅呢個問題。咁啊，跟住就考啦。咁有啲學生咧，就考少咗。咁啊，其中一個學生叫做蘇家。咁佢咧就覺得，即係話係啊，呢啲即係王莽後周變法全部都唔啱嘅，即係極論其非嚇。咁即係其實即係批評緊當時嘅朝政。咁王安石有人就將咁啊，好啦，呢個考生咁樣答，咁 討論下啫， 係咯，佢話佢答啫，係嘛？咁問題就唔喺度，問題就係咧，問題就係喺個老師覺得佢答得好。 嗱，問題咩咧？嗱，大件事咩咧？嗱，你答利多於弊。OK， 就你老師唔高興，你答弊多於利，就當朝冧包揾第一包交椅唔高興，咁點答都死嘅喎，係嘛？即係如果你，所以呢啲嘅情況，如果一出嚟咧，就可能會有問題。即係蘇家嘅情況係點咧？ 咁蘇家就即係佢俾人覺得佢答案好好啊，即係老師評核佢覺得佢好好。咁有人將呢個消息就話咗俾王安石知。咁王安石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覺得即係有冇搞錯啊？即係你。就咁樣喺太學裏面公然批評朝政，即係當然 啦。開記者會 批評佢啊？ 咁點咧？佢就好啦，即係將就跟住就出手咧，就將咧喺太學裏面嗰啲學官全部炒曬，即係調去第啲，借調去第啲，總之就唔好再肩負呢個教育嘅責任。 市場信息，市場信息。 咁然之後就再點咧？再揾翻自己啲係即係同自己志同道合嗰啲人咧，就擺安入去塔裏面，包括佢嗰啲學，即係全部都佢學生嚟嘅，陸田啊、沈貴祥啊、葉圖啊、拱元嗰啲，全部都係王安石啲學生。就去佔曬即係嗰啲太學嘅教職，即係國子監直講啊，即係當時個官位。咁但係佢哋就變咗係喺個大嘅換血啦，因為通過即係呢一件嘅政治事件咧，就將太學裏面本身係對王安石有非議嘅一啲人全部剷除曬，然之後將自己嘅即係同道咧擺曬去，從而進行一個咧係思想嘅控制。 啊，差啲漏咗，即係觀眾可能即係青苗法其實好簡單，我估計觀眾都大有理解，但係。青苗法最大一個批評就係喺即係農民喺未耕作即青苗嘅時候咧，就借錢俾佢，咁然後到佢收割到嘅時候咧，就可以還翻錢俾政府。咁但係本來咧，可能大家就係問其他人借錢嘅，咁變咗政府咧就正式就做一樣嘢。但係咧稅率咧有人批評係相當之高嘅，好似一種高利貸嘅模式。咁喺運作嘅時候都好多嘅困難，甚至乎要強迫借錢有啲問題。咁但係中有好多細節，但係青苗法係當時一個批評得最激烈嘅一個新政之一。 啊！原本谂住帮啲农民青黄不接之间可以生活到，咁但系点知变咗佢哋好大嘅负担啦。 但系你见到成个太学嘅，即系本来系一个大学里面，即系我哋用今天嘅术语就系今天嘅大学里边嘅啲教员，佢只系教紧佢啲学生，即系出卷，咁但系嗰份卷就唔知点解落入咗去朝廷里边。咁但系其实亦都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咧，点解科举同太学唔同？科举咧，你其实你唔会知边系苏家嘅，因为糊咗名噶嘛。去到最后发表结果先会知噶嘛。但系太学就因为冇唔同呢个公开考试制度唔同咧，你就变咗苏家呢件事咧，就成为咗一个好大嘅理由。但我反而好奇就系苏家自己有冇事咧？呢件事里边， 苏家系做唔到官嘅，即系都喺太学，即系佢唔能够用通过太学嗰呢个方法。是做即、就是、入到事嘅，咁但系因为苏家个阿爸好劲嘅，苏家阿爸就系苏仲，北宋大即系、就是、大宰相嘅同埋大科学家啊，咁所以苏家应该系通过恩任系即系取得呢个官位，即系佢都入到事，因为阿爸系即系当朝大员。 太学都唔少嘢噶嘛，咁佢都系即系官任子弟啦 吓。但系佢就即系唔系可以唔系通过校内嘅考试。 即係唔係通過內社、外社、內社、上社咁樣上，亦都唔係通過科舉考試，而通過恩任，即係另外一個入官嘅途徑，主要靠即係朝中嘅官員嘅恩任。 咁嗱，喺你嘅觀察入邊，就例如蘇嘉允或者其他嘅情況，咁依一個嘅一個單一嘅 case， 可唔可以係話係其實成個黨爭嘅大嘅格局嘅其中一部分？ 其實係王安石做咗咁即係做咗呢件事之後咧，咁其實好多人就對佢有啲唔滿意，特別係喺元佑年間，即係宋神宗過咗世之後咧，即係駕崩之後咧，就對於呢個係即係王安石對於王安石嘅批評就開始接踵而來，就因為王安石主要係佢霸道，霸道就係你有對儒家經典嘅即係詮釋，咁你嗰個詮釋係好有道理，但係你係咪要將自己嗰套嘅儒家嘅即係你自己嗰套詮釋擺到係即係全國都要跟你呢套思想咧？咁呢個就令到好多人都唔高興。即係雖然佢講得係有道理，但係你都唔代表你可以壓住其他人嘅聲音噶嘛。咁所以因為呢個霸道嘅原因咧，咁所以啲人對王安石個批評係好多嘅。咁而亦都係因為咁咧，即係所以喺即係神宗駕崩之後咧嚇，咁即係元佑時期咧。就開始一啲我哋所謂嘅舊黨啦，即係司馬光啊、程颐啊，佢哋個個咧就對於呢、這個即係、就是、太學裏邊咧就好有即係好有呢個意見，即、就、係、是、覺得王安石太過霸道係唔啱嘅。咁首先即係唔應該，即、就、係、是、除咗係三更深夜要讀，但係除咗三更深夜之外咧，其他都應該要讀，即係都俾人哋讀。咁啊，亦都唔應該攞佢作為唯一嘅呢個係考試嘅標準。咁啊，另外就係喺學官方面咧，就當然唔可以將自己門生擺入去啦。即係呢個佢覺得係即係其他各。即係各個集團都覺得呢樣嘢唔妥嘅，咁所以蘇適、程颐啊，佢哋好多嘅門生都嘗試咧安排自己嘅一啲係同自己理念相近嘅人咧，係擺入去太學裏邊，目的就係喺校校裏邊即係宣揚佢哋嘅呢個即係政治嘅主張。 所以結果都係做到嘅，即係所謂當之後嘅太學，即係元佑年間嘅太學，相對嚟講係平衡各種各樣嘅人都有，定係舊黨回潮，新黨退場，定係大家都有 最初就舊黨回潮，新黨退場，但係後屘就新黨慢慢開始翻翻嚟。咁而太學亦都變成一個咧，係新黨，即係因為太學好似變咗一個係踏腳石啊。一啲新黨嘅人咧，佢哋去咗太學之後，即係最先喺太學度，即係穩住陣，站穩陣腳先。去到始終親政之後咧，嗰班人就喺太學個位，砰一聲跳咗上去做台間啦，或者係再去做係再執謀嗰啲位。咁所以變咗太學就喺即係元佑年間就變咗好似係一個各個唔同嘅集團、各個黨啦咁嘅所謂，佢哋要競爭嘅一個場域啦。 不過好有趣喎，即係嗰個好大嘅範圍嘅黨爭問題，就可以通過觀察太學裏面個爭逐同埋競逐同埋個演變，輻射翻成個大嘅情況。咁你有冇啲話喺個太學嘅演變？我知道你個研究裏面咧好詳細研究有關太學嘅演變。國之學嘅演變、太學嘅演變，你都做咗相關研究。咁你喺個演變裏面有冇啲微觀嘅例子可以分享？即係中間嗰啲演變有冇啲咩微妙嘅人物變化係好值得講嘅？ 有一個人啦，譬如係黃隱啊，呢、這個張曉宇興啊，中文大學嘅教授啊，佢都有提過呢個例子。呢個人最初咧係一個新黨嘅人嚟嘅，咁啊，但係咧喺呢個新黨，即係佢覺得新黨唔掂之後咧，佢就轉咗態。就轉咗態咧，就批評呢個新黨，即係有黑學裏面都有呢啲人嘅，即係騎牆派啊。 咁所以另一個陣營啊，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好得意嘅，即係喺因為當時大家有唔同政治嘅，即係唔同嘅集團嘅即係交往啦。咁所以有啲嘅騎牆派嘅分子就可以 成。思想定於一端就容易管理，容易去選拔。咁但係思想梗係多元，會燦爛好多啦。 係啊，同埋即係調翻轉去講啦，有好多人咧，即係。出生出世嘅時候都係可能為啖揾食嘅啫，係嘛？咁啊進入咗一個咁巨大嘅黨爭嘅漩渦嘅時候，你要我企喺邊，我咪企喺邊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講到由太學延伸嘅黨爭嘅問題，亦都圍繞住王安石嘅身政。咁你唔好介意啊，王安石呢個字咧，講宋史不停咁提，尤其講北宋嘅情況，因為真係用今日歲月太 juicy 啊，真係好多嘢可以值得講，同埋圍繞住一班咧到今時今日都大家都認識嘅文人士大夫，所以佢喺文人文學領域、文化領域、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係啦，經濟史，就隨著本身帝王將相嘅要講嘅歷史部分咧，都會牽涉到呢啲嘅問題。咁翻去我哋講太學啦。咁除咗係即係中國咁嘅情況之外咧，其實呢啲嘅 讀書嘅官學咧，其實喺東亞都有出現。 即係我哋之前同我哋講朝鮮嘅時候，都成日會講到成均館呢個地方。其實成均館就係一個令學朝鮮版嘅一個太學啦。咁所以成均館嘅大師承亦都係當時候個太學嘅一個重要學官或者個領導地位啦。而通常呢一個係一個有道學身份嘅人，因為朝鮮已經係非常之，因為點解特登要講朝鮮？因為朝鮮其實係一個將北宋嗰個理念未成熟嘅嘢咧，後來就經過南宋元朝傳咗入去朝鮮之後咧，嗰套唔成熟嘅就喺朝鮮嗰度就發揮出嚟。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北宋嘅理念嘅嘢咧，全部就轉嫁咗去朝鮮。所以你會見到，就算太學同科舉嘅關係嗰個黨爭嘅形成，我哋都可以喺朝鮮裏面睇到。舉個例，我哋見到有好多早期一啲公分派嘅舊臣。佢對立嘅嗰班士大夫就係嚟自大師承培訓嗰啲學生，咁或者一批喺山林裏面讀書嗰啲士林派，咁即係士林派就係同公分派就係舊黨同新黨嘅個對群。其實你見到成個歷史係宋朝嘅歷史，這個關鍵性我覺得係反映到就係過往嘅黨爭可能基於地緣嘅利益，或者可能一個門閥嘅利益，即係唐朝以前有嚟黨爭，但係你見到宋朝以後講緊嘅係可能係。學術派別而從思想派別出發而去一個對抗，咁朝鮮好明顯啦。其實佢哋主要討論緊嘅究竟我哋係主理定主氣而產生嘅黨爭，呢、這個亦都來自於道學，來自於大家對思想究竟邊個先啱邊個先錯而產生嘅情況。咁所以其實銘堅講嗰個太學嘅例子，正好反映，咦，原來唔係單獨嘅喎，而係延續緊，只係喺邊個時代比較更加明顯咁要睇到出嚟咁樣。因為道德變得很重要在整件事裏面，即道德作為一個大家思考的問題裏面變得很重要。 是啊，咁同埋尤其是在太學，即係王安石之後的太學咧，就咁冇咁定於一尊啦。咁思想上面可能睇落可以各派都有係燦爛很多，但係個問題都是翻到底點樣去考道德？即係如果我哋覺得道德係一個重要嘅任官嘅元素，咁當然我哋希望嗰個人係有德行而去做即係管人嗰、那個。咁但係都係呢個係令人好百思不得其解嘅。咁或者有冇最好嘅方法？咁嗱，我相信即係喺太學嘅發展之後咧，佢即係宋朝人咧，其實佢哋用咗好多創意嘅方法嚟到去做道德嘅考核。咁啊，銘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實呢個最有創意嗰個嘅情況，就發生喺徽宗年間嘅。咁當時就係個背景，就係因為啲人就批評王安石嘅即係支持新法嗰班人係一班能幹嘅即係官員，但係佢哋嘅才品行好似麻麻地。咁所以就覺得應該喺嗰個時候，特別喺徽宗時候，就再重新提倡話德行嗰個重要性。咁所以徽宗就諗一個方法咧，就係係諗點樣去揀一啲有德行嘅人。 我覺得佢真係最有創意嘅皇帝嚟㗎啦！ 佢就好厲害， 佢真係好厲害。 咁佢基本上係即係根據《論語》呢段説話啦，《論語》就係話學而篇裏面就話有之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善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咁啊，所以佢好着重一樣嘢就係孝同悌。咁所以係呢兩樣嘢。咁啊，係孝悌為呢個係根本。咁跟住就去衍生再加埋其他啲咧德行嘅嘢咧，夾埋埋咧，咁佢整一套方法叫八行法。咁啊，嗰套八行法就係根據八種即係德行，就係孝悌、穆恩、任率、中和八種嘅即係德行咧，就去揀選一啲人才。咁邊一即 係呢度有個圖係你去旅行影嘅係咪？ 係啊，呢個喺西安碑林嘅博物館裏面影嘅。咁呢、這個嗰幅就係大官姓作之碑。咁就係徽宗嘅八行法，即係裏面就刻住即係徽宗八行法嗰個嘅係一啲嘅詳情嚟嘅，即係話究竟係內容係點，即係個詳情點樣係揀人咧？即係頭先講嗰八種德行啊，都喺裏面有提到啊。咁呢頭先嗰個碑就頒行全國嘅，即係當時就係因為佢推行呢個方法。咁然之後就要將呢個嘅係取士嘅方法就令到全國都知道，咁所以將呢即係就測呢塊係碑就頒行全國咁樣。咁佢通過呢個方法就諗住去揀一啲係有德行嘅人出嚟。咁但係呢個頭先各位都講到係因為好主觀噶嘛，即係揀呢個德行。咁所以有啲人可能係佢哋嘅德行平常人可能覺得好平，即係好平凡嘅嘢，但係佢哋會將佢係包裝到成一啲好似好有得行嘅事，譬如話係一家人點樣聚埋一齊啊，即係聚埋一齊唔分居啊，或者係 即係鄰里鄉黨嗰啲咩事提出幫忙啊，咁佢啲可能就已經當咗係嘅。咁跟住總之湊夠八人嘅，但係通過呢個八行，即係若果係八樣德行全部都係即係有嘅話咧，咁啊可以直接任。直接名官，即係類似同呢個漢代察舉去考孝廉咁樣，類即係有啲類似嘅，好、okay. 主觀。但係嗰個就完全唔需要睇佢嘅學業成績係點，你都唔理嘅，即係學問點你都唔理，經驗點你都唔理，只要佢德行得咧，百行都全部有曬咧，就可以咧係入仕做個官員。 即係學校考道德就唔係考文章。 咁如果同埋呢個百行法係得意嘅地方就係佢甚至乎同學校都未必有關係添嘅。即係當你百行德行都兼備嘅，即係全部具備嘅話咧，就可以直接係即係進入呢個官僚體系裏邊。咁佢可以之前係目不識丁嘅，又得啊，亦都唔需要規定佢哋喺學校裏邊讀書，佢冇讀過書嘅亦都得。咁當然係喺學校裏邊，如果係學校裏邊有德行，都可以通過百行法舉荐，亦都係另外一條路就再入官。 我就係中意徽宗， 唔係，但係可能阿徽宗統治得唔夠耐啦，係咪啊？如果可能佢嘅統治繼續延續落去，或者呢個制度有啲改良，咁因為其實我哋睇科舉制度嗰個理念咧，可能最基本嘅係假設你已經有道德㗎啦，所有人都有，所以而家所以先要用文章嚟到去分高下。咁但係而家咧喺徽宗嗰個世界咧，就係有道德先。咁、啊、有冇文章可能？即係如果統治耐啲，分鐘遲啲都要考文章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呢？這個百行法裏面佢好強調嘅就係有孝有悌就唔會以下犯上。啊，果然啦，宋朝都即係除咗我哋聽下宋江啊、方立啊嗰啲以下犯上之外，都冇咩大嘅叛亂事件嘅。不過佢亡國喎，佢亡國咧就係唔係以下犯上，係俾人哋入侵。咁啊，即係所以呢啲咁嘅方法，確實係可能揾到一啲有道德嘅人才。但有道德嘅人才，等唔等於能夠好好嘅自覺咧？呢、這個真係要問 的。我哋翻翻去嗰個討論個核心就係德行嘅問題，道德嘅問題。首先咧，第一件事就係我哋期望一個官員咧，會因為佢有道德咧，所以佢會有自我嘅限制，或者佢喺某啲嘅施政嘅時候，佢會有一種體恤，或者佢嗰個酌情權嘅使用會同佢嘅道德德行有關。這個我諗係我哋一般理解德行喺任官嘅時候嘅實踐係咁嘅形象。嗱，咁我哋。道德裏面最起碼簡單分辨可以德性、德性德行，德性可能你嘅內心知道某啲認知嘅東西，德行就係你要實踐成為一啲嘅行為。咁我哋玩嘅過程裏面咧，你可能冇德性有德行，係咪？只要我守禮，跟住禮法個規矩，我咪做咯，係咪？你我拜咪拜咯，係咪？咁而亦都可以係操作嘅。咁正話你講個八行反而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填滿八個格仔就 O K， 而嗰八個格仔嘅過程咧，可能係某一個。你嘅父親嘅一個好老友嘅朋友啊，只要佢揸咗權力就可以做。咁填格仔咧就有啲大件事嘅係咪？即係譬如話飲水，大家飲水先，你飲先，然後我飲，哇！你有德行啦，你真係注重呢、這個 禮讓， 禮讓係咪？咁你話係啊係，咁所以佢衍生成為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追求德行，但係。過分咗行呢套嘅規則嘅時候咧，翻去嗰啲嘅技術嘅層面咧，嗰啲官員可能又會有出問題，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同埋有啲人係會為咗係表現到佢係某一種德行，譬如係即係割股療傷啊嗰啲咧，即係嗰啲咁嘅係好極端嘅例子咧，就去表揚，去希望表示到自己係有嗰種即係好孝，即係割股，然之後為呢個係即係割大髀塊肉俾呢個係爸爸去醫病啊咁，呢啲有呢啲好極端嘅例子，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得行咧，就真系唔知啊！ 嘉齊，我兵求你、啊， 你又諗起，咪但係嗱，我矛盾喺度嘅。如果你即係你好追求做官，然後去表現有得行，咁或者調翻轉嚟講咧，你明知你表現出嚟咁多嘅得行，就讓你有一個好大嘅實力就可以做官。咁呢啲咁嘅得行係咪衷心嘅？或者係咪真係要為咗得行本身嚟到去做？咁一個咁有計算、咁為咗實力。去苦干嘅人，去營造德行嘅人，佢究竟係咪一個真正有道德，可以去即係成為咗一個管治嘅好官員咧？咁呢個問題係冇變過，等於你要揾好多錢搜刮民財，然後嚟到去買個官位，咁你都係你個投資都希望有個回報，你只不過投資係一啲所謂德行嘅行為。 但系冇矛盾，即呢样嘢系矛，唔一定系矛盾嘅。有時可能係我為咗要做個好官。即係周星馳電影話啊嘛，即係清官都要更奸咁。即係我會先做好曬嗰啲，因為嗰個 criteria 係咁啊嘛，我必須要做咗嗰樣嘢，我先可以入到去個官場。咁呢個自然佢就必須要扣，即係 吸引仔吸足佢。咁但係代唔代表佢入到去之後，佢所有得閒都係假噶嘛？我覺得呢個就係宋朝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入到去啲官咧，似乎又好似受住呢個道德限制，或者佢哋嗰個意識好強烈嘅，嗰個道學嗰個相對嘅意識，佢哋都覺得即係仲係一個好君子一個環境下生活。 即係佢都係嗰、那個我哋之前一直嗰個官嘅討論，就係官員接收入去之後，佢依然喺官場體系裏面、守住嗰套規則，有嗰個考核嗰啲嘅系統裏面，你入咗去，你唔得，你都好容易會被貶官啊，出翻嚟。即係依個亦都係一個部分。但係嗰、那個我諗加齊嗰個核心問題嘅重要性就係、你要我對住個畫像喊，咁我咪對住個畫像喊咯，係咪啊？咁你要我跪，咁我咪跪咯。你要我唔開心，我咪唔開心咯。只要我繼續做官就得。咁即係呢種嘅虛偽啊， 仲要跪到損嘅個膝頭哥。 係啊，你損我戒兩刀，整多啲血落去，係咪？我勁過你。即係呢種嘅諗法係，如果成為一套考核嘅規矩咧，嗰個問題就可能相當大。 不過最大問題就係咧，當道德成為咗官員考核嘅標準，咁大家都對你有道德嘅要求。咁而你道德嘅要求，你可能就要越誇張越好。咁我成日都講嘅，就係一個清官、一個好官、一個道德嘅官咧。其實有時佢壞過個貪官，因為佢真係要為咗佢嘅道德，唔理到百姓嘅死活，分分鐘就係有咁嘅結果。 係啊，即係如果佢一心就話啊，我要做一個清官嘅，哇！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嘅行為可能好暴戾、暴力啊，做好多嘢咧都冇法不被管制。如果係有權用盡，我要清嘅，咁就好大件事。咁啊，翻翻去即係究竟係？道德嗰個問題咧，就係、欺騙唔欺騙咧，唔緊要嘅。反而愛情嘅觀念一樣，你呃我唔緊要，你呃我一世就得噶啦。 Thank you.